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抵制萨德部署紧急市民行动代表团在美国展开斗争，表示反对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在南朝鲜部署战争怪物，威胁和平。代表团4月5号和6号分别在白宫和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表示谴责美国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在南朝鲜部署萨德。接着代表团分别向美国政府和国会递交了一份要求撤销萨德部署的抗议书。代表团4月7号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周边举行了旨在抵制美国和南朝鲜当局部署萨德的工作协议会。